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一光波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就是中秋节了。此时我在诵读小站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下面为大家诵读季羡林先生的《月是故乡明》节选。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只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过节好啊。 过节好。 辛苦了。在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让大家的这个假日出行呢有所准备。 好。今天是8月15。是中秋节。那咱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今夜的月亮啊，故乡是最圆的。 也是故乡明 啊，故乡明。因为今天是咱们北京包括华北地区是这个晴朗的天空，看月亮在咱们国家，在咱们尤其在这些地区来看，那是最圆也是最亮的。 太好了。 如果说你要去到国外的话，欧洲的中南部地区还基本上是有些个晴天的，其他大部分上不是下雨就是彩云追月了。那么到北美呢，因为它的中东部地区要受到冷空气影响，在未来几天包括今天它都是阴雨的天气，包括纽约像明天它就报了中雨，今天呢它是 阴转小雨的天气，所以你在那儿也是看不到这个月亮，只是这个隐约可见。 朦胧的月色 啊，朦胧的月色。如果你要去这个东京日本，因为它也是受到冷空气影响，从今天开始它就云量开始增多了，明天也是东京是报的中雨，是在朝鲜半岛，今天夜间月亮还是比较明的。所以呢，从这个天气来说，现在的北半球这一带冷空气活动是比较频繁，像欧洲它从明后几天基本上是要有冷空气不息向东移动，要影响到包括西欧、中欧到东欧的这一带。所以啊，北半球冷空气活动频繁，尤其是咱们邻国的蒙古国共和国，因为它将会在这个今天就有冷空气已经进入到它的西部，将会出现雨雪降温的天气。之后呢，因为咱们在26号到27号也有冷空气开始光顾咱们北京了，所以那个时候要出现一些小雨，所以现在邻国蒙古国现在开始要这个天气逐渐的要转成这个阴雨的天气、雨雪的天气，然后呢气温要出现大幅度下降。天气总体情况就这样。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再次祝您中秋快乐，下次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7，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好天气好的时间当中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环球旅行家假日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再次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那今天张帆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话中秋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欢迎怀宇。 张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我是谭怀宇。 欢迎怀宇在这个假日里面还跟我们相聚在这里。 哎呀，这个今天能跟大家聊聊天，这是我的荣幸。 其实说到这个过节的这个气氛啊，有的时候说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 是是是， 话话家常。 对对对，这是个合家团圆的节日。 是， 对对，大家一起过，气场好。 说得好。今天咱们就用这个气场，好气场，开个场。 好好好， 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旅行当中的那些故事，说说旅行当中的那些中秋佳节。我知道刚才我们在连线天气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了天气专家专门提示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旅途当中看月亮呢，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一个位置。 对对对。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啊，对对对。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那个心是一样的，那个心境心情是一样的。 对对对，只要是你有这个文化，有这文化基础，不管走到哪儿，它总是一种情怀。 没错没错。怀宇老师应该是在旅途当中度过的时间，我觉得比在我身边在北京城里有的时候时间还长得多。 没有没有，我比较乖巧，比较宅。我是个宅男。 您要是宅男的话，我们直播间当中听您的故事都是宅的故事。 宅的故事啊，对。 其实在旅途上可能过的节日甭说中秋节了， 对对对， 节日都特别多，是吧？ 对对对，过过各种节。然后那个赶巧了嘛，这个命运里安排你喜欢旅行啊，对，成为一个旅人，你一出去总是碰到一些风景。那节日呢也是一道风景，就包括咱们说起这个节目这事儿，后来我想我过过什么节，数数数，我今天我都想起，刚想起一个中秋节，我是在尼罗河上过的。 真的， 真的， 尼罗河上过了 中秋啊！对啊，那你想想，得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一个中秋节啊！ 在那儿过节有什么不一样？看到的这个感觉跟咱们真的是就是跟故乡你看到月亮的那种心情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首先那儿没月饼。那个坐着那个他那个轮船嘛，得坐好几天，从下面往上慢慢走，坐好几天，那个月饼是没有的。然后呢，尼罗河这地方就是印那个埃及这地方，空气污染也是没有的，然后呢，工业也是没有的，所以那个空气质量特好。人说有很多地方都十年没下雨了，它那个气候极其干燥嘛，所以它就剩尼罗河这一条。这个绿所谓的绿的这个线嘛，然后尼罗河后来呢又修了个水库，人又那个尼罗河不泛滥了，所以这个尼罗河不泛滥了，说这个一泛滥了，泛滥完了以后，那个水就脏的就出去了嘛， 对， 就那个滋润大地了嘛。后来它不泛滥了，也就不滋润大地了，所以这个尼罗河他们认为会比较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不出来。月亮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明白嘛，这个空气污染如果没有的话，月亮特别亮嘛，就是这样的，又没有云，没有云，没有 空，透亮， 特别，对对，所以你到那儿 看到河里边的月亮了吗？ 反着看啊，反正到那儿你跟一帮老外一起坐着船，然后呢你自己舒展情怀就， 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心里的故事， 对对， 那个时候你的故事就是中秋的。那种心情， 想呗，你把你自己你一路你这一辈子的或者说你经历过的事情你把它叠加出来，你愿意想点好事儿，你就哎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弄在一起。而且我是十几年前去的，当时哪有微信啊，当时就是短信啊，发一条短信好贵好像是啊，然后那个发短信，然后呢怀怀旧，当时我也记得是想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其实有些是专门想不好的事，那叫恶趣味，那远离恶趣味，那就想想好的事吧。 对啊，你面对着中秋的一轮圆月， 对对对， 那时候想想那些满足的事情， 对对对， 那些圆满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记得那个当时那船开得非常非常慢，就是跟飘似的，它不开快，因为它白天挂哪个港在哪儿都是很近的，它开快了没意义，所以就跟那飘似的。 您说这个景象让我想起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当中的一幕， 那是大海， 对， 特别像 在海上它特别安静的时候， 对， 整个星空倒映在海面上， 嗯， 看着你不知道哪一边才是真的，看着水面上的星空和天上的星空。 那个我必须得上你那个聊电影那节目，咱们聊那个电影，真是这样。因为那个少年派那个景象，现在你说完了以后，我也能从脑子里头把这个剪出来。因为他当时在赤道无风带，赤道无风带上一点风都没有， 都没有 ，你要有一个 就不起了。 对对对，所以你要有一帆船到那儿，对不起，您走不了。 对， 对于帆船来说，那是巨大的危险。 是啊，是，所以刚才这么一回忆，您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十年前的旅途当中， 把我带到十几年前。对对对， 其实每一个人可能在中秋节这样的日子当中，总会怀想一些心事啊，总会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中国人对于节日这个情节，尤其是中秋啊，或者是你看在除夕啊这样的时候，我们讲团圆的时候，你总会想起来很多往事。所以其实今天您从往事这个角度跟我们来开一头啊，说到了十多年前，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您在这十多年中您度过的这些中秋节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过的。 哎呦，挺绝的，就是有些事情后来我一理完了以后，哎呀，在澳洲过过一个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咱们去过的人都知道不许带吃的，然后呢我去那时候正好也赶上那个，就说起来就快二十年了，这是2000年的时候，我去澳大利亚，结果呢就说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中是含中秋节的，但一定记住了，那个所有的食品都会被扣在海关，那个 这个对咱们过中秋节 挺有障碍的，我觉得 是是啊，是 麻烦的。你说我要带一个，我 带月饼，对对对， 专门在这一天要吃这个。 对对对，我这玉雕的月饼行，那不算，那不算，就食品。然后呢，澳洲是比较特殊的哈，碰上一个。然后呢， 澳大利亚是这样，他对这个进出都是 严格、严格、 限制 严格，对他这个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表现。 嗯、 当然后来到现在呢，很多地方都不允许。 那后来您是怎么解决的这件事情？ 唐人街呀， 哦。 就是现在比如去澳洲完了以后知道唐人街什么没有啊、 嗯、 所以就我在澳洲还过过春节嘛、 嗯、 所以所有的中国的东西在那儿全都有中国元素， 其实是有攻略了，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两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也远一点。 哎，多问一句啊，在那儿的唐人街买到的东西，在咱们自己的那个人那儿买到的东西，买到这个月饼、 嗯、 是不是广式的多一些 啊？对对对对 啊， 粤式的就是特别特别多， 是吧？ 对对对，你想想，它那主要你 还是广东那边啊， 对，广 东 人喝早茶、嗯，一说起来就上星期天就去喝早茶，嗯、喝早茶十点钟开始往那儿晃，然后吃完喝完早茶都中午都过。 您平时如果是在北京过节的时候，您吃到的月饼，您是喜欢南方的多一些还是北方的多一些？ 哎呀，我这是口味宽泛， 宽 泛宽泛。对，因为好吃不止一种嘛，它是三发散的嘛，是吧？好吃有好多种，有另外呢，有一种东西，就是说即便时代变化了，它不好吃，但是呢，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东西，那个月饼，现在比起来，它又干，然后皮儿又厚，然后里头又那个内容呢又比较。有时代感吧，有怀旧感吧， 嗯嗯、很单一。 但是那个是一种情怀嘛， 嗯， 是吧？ 您对他们说的五仁月饼不应该在月饼界这件事情，其实是反对的是吧。 五仁月饼可以怀旧，然后呢，你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大块冰糖，嘎楞一下，现在 青红丝， 你想那个胆子得多大才吃这么多糖啊？ 所以在那儿吃到的月饼，其实也是满足了那个时候，那此时此刻。那个心情， 对对对，然后那个他那个都挺有传统的、 嗯、 而且有些东西他们不发展就是这样、 嗯、 年年做的全一样，徒弟跟师傅做的一模一样，他不发展 也挺好， 挺好挺好挺好，非常好，这保留了传统嘛， 有些东西还是保留下来的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嗯，这是一个， 这是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 这在什么时间？2000年， 2000年， 哇，18年前了 啊，18年前了，18遍啊！ 那个时候我可是后来见过您那个时候照片的， 对对对，而我有浓密的黑发。 继续来说一说，接下来呢还有什么样的 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 嗯、 土耳其。 哦，在土耳其过过，在 土耳其过过一个节，中秋节。然后 您是在欧亚大陆的 啊，边交交界处啊、嗯。然后那个在那儿正好赶上一个叫做蓝色之旅。蓝色之旅呢， 哦、 是从它那个。 那我们都听说蓝色土耳其嘛，这么叫它是 啊，对对，因为蓝色土耳其说它的有好多颜色是那个蓝色嘛，尤其是他们也有青花，他们的青花跟咱们不太一样啊，他、 嗯 啊、们做的。相对来说可能早一点，但是呢他做的不如咱们做的精致，所以呢咱们叫慈国嘛 China 对对 对,、 啊、对，他们叫 Turkey、 嗯、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呢爱琴海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那个海域嘛，所以呢就是他有一个蓝色之旅，大概是4天坐船从这上完了以后，在那个小船上过4天，说起来这又是船，可是这船跟那船就不能比了、 嗯、 那船是就是3层的，还有 lobby 还有什么大堂还是吃的什么的，这蓝色之旅大概就能坐最多20人， 哦，这也是小船啊， 小船，然后那个船长、 嗯、 然后那个特帅的那样，就是跟那个头发卷发跟美杜莎似的就是那样特棒一男子穿着一短裤，然后呢那个就是肌肉男 、嗯、 肌肉男，然后那个、 嗯、 但是因为他要操控这个船嘛、 嗯、 有很多时候就是他自己操控、 嗯、 而且也是力量的，一下那么小的小船，爱琴海都是贴着那个整个 哦，他沿着那海岸 走海线 走、哦、 啊，也是白天一靠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古城，然后呢那个圣诞老人是在这儿出生的，然后一上去就开始逛呗，而且土耳其它的就是古迹很多嘛， 嗯， 随便拿出来一个古迹都2000多年，都是那个希腊时期的嘛， 嗯， 所以那个满足度也特别高， 嗯， 所以在那儿正好赶上中秋节，赶上中秋节当时就泊在那儿了，那个月亮特别亮，是那种 黄的那个那种亮，不是 蛋黄， 对对，蛋黄，那个真是蛋黄，那个因为它这个土耳其就是也是空气特别好嘛，嗯、然后那个 爱琴海嘛， 对对，它有，我记得是有微波的，那船晃悠晃晃，当时呢就是说起十几年前、嗯、那时候，我已经就不参团了。那个，但是呢，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还中间过渡阶段，叫组团 哦哦， 讲究是这个大家哎，咱们一起 攒一个 攒一团啊、哦，对对对，然后攒一团以后，那个一起买机票便宜，这大家都懂的，都懂的。然后呢，到那之后呢，就是说你一起去了以后，您乐意干一什么事就干一什么事，你走两天 OK 啊，大家都自己对自己负责嘛。 但是如果赶上中秋节的话，我觉得这个形式也倒蛮不错的，就是 啊，所以呢，到那。 多了还有点气氛， 对对，到那儿之后呢，好像跟他说了一下，这是我们的节日， 他们明白吗？ 这当然明白啊，这个中秋节，然后那个说这个太阳月亮怎么圆什么，然人家那天、嗯，这船长和两个人，两个他的助手， 嗯， 助手可能是一个轮机长， 嗯， 还一厨师、 嗯， 因为我们在船上过嘛，他一厨师、 嗯， 给我们做了一堆水果的那种东西。 披萨不是 啊，不是，那都 纯水果的东西， 纯水果的东西。哦、然后呢，把那 我满脑子都在想，他们给你们做月饼，做出来什么样呢？就是披萨那样，哦、不是， 不是，不是。然后呢，他没做过中秋节，然后呢，挺新鲜的。但是这十月份，他有一个那个万圣节啊。 哦、 他把南瓜掏成那样了，这只不过是把西瓜掏成那样而已、 啊啊啊啊、做造型的是吧 啊，对，做造型的，就是说这个、嗯、然后呢大家还特别嗨，嗨完了之后怎么办，说这么好的海咱们夜游吧，然后夜游完了怎么游啊，说这个当时挺开玩笑，说男生从那个男左女右，男生从船左边那个跳进海里边，女生从右边跳海里边，然后就开始游泳， 这个温度是 那个 还是热着呢 对对对、哦、因为它那个纬度还比较低嘛、 嗯、 所以那个、 嗯、 特别温暖、 嗯、 可是呢就是咱们心里 咱们这儿一说中秋节这个夜凉如水，你看你在土耳其过的中秋节， 那你想想埃及、啊、埃及得 多热 多热啊，然后那个澳大利亚还春天呢、 嗯、 是吧，那是春天，咱们是秋天了、 嗯、 所以那个在那儿跳完了以后啊，这个想象的和事实真是不是一回事，想象的我往里一跳的浪漫，但是不是，这是海水啊！ 嗯， 邦机往里一跳、 嗯， 那个咸水一下呛鼻子里了，哎呦，这难受啊！ 您平常在旅途当中经常这么干吗？ 没有， 想起来了就往海里跳。 第一次，第一次。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嗯、这也是， 这是在夜里是吧？ 啊、哦，晚上啊， 嚯、哦， 就是看那个月亮。我当时拿着相机，那时候还没有三脚架，我说我能把这拍下来，因为月亮特亮， 嗯， 特别亮的话。那个就是感光度够的话，这张照片是可以有的。那、 嗯、 糙不糙的另说，是可以有的、 嗯， 就是可以亮到那种程度、 嗯、 啊、 嗯。 所以那时候，哎呀，挺难忘的。那个海水呛鼻子里， 在海水里过了一个中秋节 啊，挺有意思。然后上来以后，本来小船也挺小的嘛，你跳一人这船只晃啊，你想想，要是哥斯达巨轮您跳下去。首先，这就摔 受不了，对， 摔受不了。 嗯嗯，土耳其的中秋节是在一个就是大家狂欢的氛围当中 啊，对，所就是一个特殊的嘛、嗯，因为你是一个单独的环境， 是 虽然是个外国的地方，但是这条船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嘛， 嗯， 所以呢就过成了这样。 记得那是哪一年？ 07年 了， 11年前。 我们又往。近拉了一点点， 对对对对、嗯，这个就是在那个年代，一个是自己玩的比较疯， 嗯， 一疯呢，那时候还讲究老跟别人一起出去， 嗯， 也是由于 还没成独行侠呢， 还没成独行侠了，然后那个后来就越来越自己就只能满足自己了，满足不了别人了， 嗯嗯。土耳其的这中秋节是在11年前，对吧？ 11年前。 再近点呢？还有没有？ 再近点有啊，还有两个在国外过的中秋节。 嗯 啊、一个是在日本，在日本过中秋节都不止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在神户。 东方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就稍微要近一点了？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你想想，都黄种人，长得都一样， 对啊、 是吧？ 这时候可能我总觉得，如果待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的部分的话。 嗯， 可能是不是就会觉得，哎，跟国内过节的那个感觉，虽然说他们日子会跟咱们不一样， 对， 我知道他们是用公历的嘛， 对对对， 所以呢，在 过节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说，哎，跟家里挺相似？ 挺相似的。然后呢，有一个就是我的旅行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有中国节的话，你争取去那个唐人街，去中国城，那就 在日本那边你也去了吗？ 那日本好多城市都有，然后那个神户那个还特有名，然后那个他那个大牌楼特别棒， 在日本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他们的唐人街有气氛吗？ 有气氛啊，跟咱们就是实际上挺像的，或者比如说澳大利亚那比中国的更甚的。 对， 更甚， 家在外头可能会更要 更甚， 有一种这种氛围、啊。 对对对，而且呢，比如说那澳大利亚，它那个占有，它那华人占比例高啊。 对， 所以呢，它能成气氛。 对， 到日本呢，就是大家长得差不多，然后呢，中国人挺适应这个日本这，他白天忙碌嘛，晚上中秋节那个，比如说买东西，这不是都点。那个讲究拎个点匣子， 点匣子 、对对对，您到这个时候拎一这个东西，就是不安检，大家也知道这里头什么内容。 对于日本朋友来讲，本地人来说，他们也能明白是做什么的， 是 吧？ 是。所以呢，那个日本来说，中秋节您如果在不同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个还是争取找一个唐人街或中国城。 在日本呢过的这个中秋节你是怎么过的？去了唐人街之后 没什么太多的，就是我一般的、就是还说起来这个也是十年以外的事儿了。一般的我喜欢到高处看。 您指的是 城市？到城市高处上 啊、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一定是啊，因为、 因为有的地方我知道从高处看那叫百万夜景啊。 啊，对对对， 是吧？ 对， 那地方也在日本有一个 啊，对对对， 到那边。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喜欢到高处， 高处看， 到高处看不一样。另外， 其实秋天这个到高处啊，这是咱们的一个传统。 对，登高， 登高。 对对对，所以呢，在北京，那小时候一说起来，想想中秋节月饼，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香山。还有就是那个爬香山，那时候刚开始着急啊，爬香山就是香山那红叶那特往后才红呢，没看见。可是香山没有，咱们这不是能去过八大处，然后从香山就走八大处了。然后呢，后来又过了好多年，人管这叫香巴拉， 对， 是吧？这词儿现在都不说了啊。 所以在旅途当中，尤其是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往高处走，要看看这个。俯瞰城市的景观。 对对，另外还有一个觉得日本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声音，它有好多中国的那个乐曲，它放起来没什么差别。 是在唐人街吗？ 是在唐人街。 哦， 所以它的放一些，比如说，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元素。过节的时候， 对对， 其实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传统的，如果街上有这个表演的时候，那个声音元素是非常丰富的。 是。 后来我们发现，在就是商场铺子里。经常会大街小巷放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声音。后来人家说了嘛，到了春节的时候，你看有几首歌成为专利了。 对， 还没到春节就开始了。 是。 所以这个中秋的佳节的时候，其实也少不了声音元素。 声音元素是最重要的一种，那个就是一种体现嘛。咱们还说场嘛，那个声音也是一种场嘛。你没走到跟前去，可是你感受到了。 吃月饼这是味觉的。 对， 然后你看月亮，这是视觉的。 视觉的， 你的声音、听觉的这个东西，如果再加上的话，我觉得就完满的多了。 对，人呢是之所以它跟动物不一样呢，它有六种感觉。 对，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怀玉给我们讲讲他旅途当中的中秋佳节。再次祝大家中秋愉快！我们在广告和这个时段过后呢，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斑鬣狗、白老虎、白狮子、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关注水城带你嗨，大 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 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假日版的节目，我是张帆。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次欢迎一下今天中秋佳节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谭怀宇，欢迎怀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节日快乐。 欢迎怀宇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你中秋佳节的旅途上的那些节日啊。在这么多年，刚才从十多年前开始回顾，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你刚才提到没有三脚架 啊，最早的时候连是刚有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 2000年、 那个时候到今天，这看着这个一点一点的变化，但是这个节日啊，我们就觉得永远是中国人心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 碰上了吗？ 对，然后你在旅途当中不可能不和这些节日相遇，因为你很多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旅途当中。 对，后来长大了以后知道这个中秋节争取跟家里人过嘛，是吧，能多过一个算一个，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就是过程啊。 当时老想要， 没有，当时就是 走一走， 想要走一走， 多走， 没把那个排序排在前面嘛。 对， 然后现在排序排得很靠前，所以我觉得我才有机会跟帆爷在这儿跟大家一起那个聊这个是这个那个话题吗？ 啊，您直接叫我张帆就好啊，昵称咱们就 啊，咱们以后、那个、 咱们私下聊， 好私下聊。 刚才说到这个旅途当中的中秋节 啊，您说到了澳大利亚，说到了土耳其，后来又提到日本， 还有埃及 ，再跟我们说说 最近 还去了哪里？ 最近的一个是在2015年，在米兰过的。 哦，在意大利过了一中秋节。 对对对，然后那个中秋节也是令人非常难忘，因为我在那儿就是当时就是一次在那儿待一个月嘛，是看世博会。 就是刚才说是哪年？ 2015年， 15年就三年前了。 对对，米兰世博会。 哦，它刚好是在这个时间里面。 对对，它跟那个上海世博会一样了。所以呢，就是2010年的那个我是在上海过的。 15年就因为世博会的原因 是 去了意大利。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不是特意刻意去的，是撞上了，是把这中秋节给包进去了，所以那个也是挺奇妙的一种感觉。因为米兰世博会 它是是最近的一届嘛，而且呢它是从亚洲完了以后它是返回欧洲了， 嗯， 返回欧洲来完了以后呢，这个意大利人又那么有艺术气息是吧？ 对， 然后它又是一个以食品为主题的世博会， 哦， 里头所有的内容都是讲吃。 哎，这跟咱们的月饼节是、 啊、 中秋节有点 对对对 联系了啊、嗯。 所以那个就是吃这事儿，全世界都吃啊，就但是就好像就中国把这定成一个节日， 嗯、 而且是有史以来的这么个节日啊、 嗯。我记得您对意大利好像挺情有独钟的 啊，对啊， 是吧？ 那个是个去不够的地方、 嗯、 啊。然后那个 15年去的时候已经是第几次了？ 那是第10次。 哎呦。 那是第10次、 嗯、 然后后来有第11和第12次、嗯、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像食品主题的是吧， 食品它叫、 嗯、 它给转化了一个说法，它叫生命能量，哎，就马上就高大、 哦、 高大上了、 哦、美食的成生命能量， 美食的就是全世界所有民族、 嗯、 所有国家在这解读生命能量 啊、 哦、然后呢就是各个国家把自己的招牌都打出来、 嗯嗯嗯， 就是说，你说这个法师是 什么样的 啊？那个比较大嘛，但是他主办国是那个意大利呀、啊 嗯。 意大利，比如说到意大利东西多呀、啊， 对， 披萨呀、啊，什么意大利、嗯，什么面啊，什么这都那个有展示， 嗯， 大面积的变换花样的展示，比如说给你展示菜市场， 嗯， 他不老老实实给你展示一菜市场，他把这个屋里弄黑了， 嗯、 然后进去以后找这个人，这些教练啊。带着你让你摸这里头所有吃的食，这里你摸到的它是什么，这个就特、哦、 用触觉摸到的 触觉了、 哦、 对对，刚才咱们说到了人有六种感觉，实际六种感觉是五加一，就是、 嗯、 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 嗯、 这五种感觉最终要变化成冥想、 嗯、 就是由你的思维那个来控制这一些、 嗯、 所以当这六种感觉都调动起来的时候，这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 您还记得您在那个黑的环境下摸什么了吗？ 我摸什么特别有意思，他刚开始的时候给了我个蒜， 嗯， 蒜的形状很好摸， 给您一头蒜， 一头蒜这个谁没摸过，进去以后他说那个进去之前先给你这个，说你回头把这找出来， 嗯 啊，然后进去就开始找 蒜。这个东西好啊，这全世界的食材都离不了， 都离不了。然后呢他关键什么，有些人给你果子，这果子都是圆的， 不太好， 大小差不多， 对。 然后呢是什么， 嗯， 这两个是什么，差在哪儿呢，差在味儿上， 嗯， 差味道上、 嗯、 那么他就教你啊，你拿手就摩擦一下它的皮， 嗯， 果的香味出来了 啊、哦！摩擦一下， 然后呢，就是说咱们会现在知道，比如说这个新鲜不新鲜，你买条黄瓜新鲜不新鲜，这个用眼睛看你不行的哈、 嗯， 对，你捏一下它那个硬的坚实程度， 嗯， 皮的那个，比如说它那个、 嗯、 坚实程度，你马上就能知道， 嗯， 所以所有的食材就是能触摸的话，你触摸一下，那对于你。那个选择食材很重要， 嗯 啊，所以呢，这就是意大利。然后意大利呢，它有咸肉， 嗯， 然后那个咸肉就是每人给，哎呦喂，跟保鲜膜那么厚的一片，特别薄，让你吃一下。因为这咸肉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硬的这么一种肉，它要给你稍微厚一点，您嚼不动， 嚼不动， 所以只能那么瘦，那么不是那么厚， 薄 完了之后一吃，哎呦，好吃。然后紧接着门口底下就有一个商店， 嗯， 是专门就是那个就是卖这个、 嗯、 包括在那儿中午吃的饭都是 嗯 好贵啊、 嗯、 我记得当时那个那个一份是50欧， 嚯， 就是这样排大队排， 天哪， 世博会里头所有地方都是排大队，所以到这儿来 贵也排大队， 东道主的、 嗯 管， 嗯， 然后呢，他卖的东西没有质量不好的， 嗯， 只有好，然后贵不贵 就是供不应求， 对对对， 嗯 啊，所以这意大利是这样的，旁边那个西班牙看着特别，就是看着意大利的肯定是特别不就是瞧不起，不服气，说我们那意大利火不是我们西班牙火腿什么样啊？对，西班牙火腿那贵的就更别说了，都是 天价的， 按克算的，啊、所以 这两样东西倒是都能放在月饼里。 啊，放的真是现在咱们有 放月饼， 云腿月饼，那就是咸肉月饼嘛。 是 啊，对对对，嗯、所以那在那个世博会里边，当时是太好了， 真的，你就好好 吃不过来是吧？ 不是吃不过来，主要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食品是理解世界的第一道门。 嗯， 你说这、这哲学， 说得好， 对，所以就特别好嘛。而且呢，就是咱中国人说了， 生命的本能， 生命能量嘛，它是生命能量， 你必须得吃。 对对对，然后你把这理解完了以后，有好多事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世博会呢是一个特别精彩的。 这个中秋节过得好啊，是全世界的人在那样一个食品为主题的博览会上， 对对对对， 陪你一起过中秋节。 对对， 在那儿有中国馆吗？ 有，必须得有啊，必须得有中国馆。然后那中国馆也是宣传月饼嘛，切那 真是赶上刚好是 切特别小的月饼，小角小角让你吃嘛，那个就是都白给的，那天都白给，这哪国都白给得起。然后那个你想想，那个咸肉不是跟保鲜膜那么厚吗？然后这小月饼也是一点 ， 对对对。然后 小芽， 对对对，而且是尖的那种芽，不是四分之一。 哎，你我刚才还在想，我说他们都最近在讨论说。月饼你是啃着吃的还是切着吃的？你是小时候都怎么吃的？ 小时候肯定切着吃， 切着吃 啊！就是我们家正好，我爸、我妈、我弟加我四个人，一切十字儿，肯定是对了。 哦，刚好按人头算。 对对对，然后切几块，大家都尝到了，然后就说这个带冰糖的，然后那个和蛋黄的，这蛋黄的你切的时候你不知道这黄在哪儿。 对对对对，但是每一种。均分 啊，均分啊，对，我们家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 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先要我们那个传统的老爷带我们，就是要先供月， 先供月啊， 先要摆上案子，放那儿 祭祀一下是吧？ 其实是一种，就是一个小仪式了， 仪式感， 就是仪式感得有。然后说，哎，现在可以吃了。我说，哦，现在月亮已经近过了，可以吃了，这么吃的， 是。 其实吃，我觉得就是。有意思， 其实有意思，但没有那个掰着它那个旁边那个那个形状自然是吧？哎，在上海过的那个中秋节，2010年那个上海世博会，然后呢，当时上海世博会我已经特别熟了，然后就是说那天到哪儿过去，早就研究好了。 那是您就是冲着世博会去的上海吗？ 啊，对对， 那时候 对对对， 要在那待一段时间。 待了一共半年，在那儿一共去了41天嘛。 你看看。 对对对，然后那天是啥呀？那天就有一个馆，就是澳门馆。 嗯， 澳门馆发一灯笼，是兔爷的灯笼。 哦，发灯笼 啊！但是澳门馆特别小，上海人又特别多，所以就排队排得很长。所以提前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是其实老早了，其实7月8月就知道哪馆，你们这馆哪天特殊啊？这不是那天你来吧？ 都是有时间安排的。 对对，然后发那一灯笼，哎呦，你想一大老爷们儿排巨长时间队，然后到那儿就领 一 灯笼，那个特别意思。可是呢，他那馆呢外头是玻璃的，里头是放的那个影像，这影像里一直就是那兔爷。 哦，这做了一个主题。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一个特别用心的。 2010年，也不是兔年， 不是兔年，就 是只不过就是用了这样一个形象，传统形象。 对对对。 哦， 那咱们小的时候还喝那个桂花酒。 我刚才这么听，对对对，桂花酒，我这么听我觉得特拧巴。我说，首先是兔爷，然后呢是灯笼。我想这正月十五才打灯笼 啊， 八月十五。 可是你想想，正月十五咱们是冷。 对，但是灯笼有一个，还有它自己的寓意，对吧？ 嗯， 灯笼在它的明亮的这个程度，为什么正月十五要打灯笼？它其实还是跟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的这部分有关系。我们说正月十五是打灯笼，是照旧 啊， 照旧。其实你这么一想，它跟月亮还多多少少，它是一个明亮的。那么一个发光体， 是是是，所以他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用很多种那个艺术再现，都能展示出文化来。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中秋节啊，从旅途上走过的中秋节，遇到的那些啊，咱们的月饼节，国外那么多，在上海也有其中的一次，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家里和家人一块儿过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不同阶段叫阅读人生的能力嘛，就是这一些阶段你该干嘛，你就该老老安安静静的干点什么，然后那个有些时候你就应该努力的争取让自己过得精彩嘛。所以过得精彩有很多种方式，是吧？有一种方式就是旅行，因为旅行是镜子，到外边看到的不仅仅是世界，更多的看到是我们心里的自己。所以旅行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 小时候就老听说，刚才那个气象专家不是也说吗， 月是故乡明，其实就是心里的一种变化，心里的 情怀 那么一个影子哈。 对， 没有办法，我就想到您说中秋节，然后说旅行，我就想到小时候啊，老唱那个月亮走我也走，走了这么多年，后来您的这个感受，刚才说了那样一句话，说后来发现像这样的节日还是争取在家里， 在家里过， 在中国， 对对对， 和家人在一块过， 对对对，然后你。这旅行是完全没问题的，你跟家里一起出去旅行也没问题。可是这个节大家都放假了，哪儿都人多，可能他的分享度就差。但是平常又没有时间，怎么办法？怎么办呢？没办法，那你就想办法吧，就是展示您的人生智慧吧。 嗯嗯，而且遇到这样的主题的时候，这样的节日的时候，还是您说那个话，对，就过去啊，老想往外走。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回归一下， 嗯， 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嗯 嗯， 在这个时候跟家人，今天怎么计划的？您今天晚上 看有一个晚会 哦。 我老妈那个说早就得到节目单了，说看晚会。我说 OK， 您看晚会，我画画。 太棒了， 是吧？我画画，我画个有意思的画，我就想 每个人自得其乐 啊。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跟家人在一起，那也叫场啊。 对， 那个场虽然是就是周围那个具体有多大不知道，嗯，但是自己能感觉到它真实存在的。嗯， 阿姨今年高寿？ 80。 哇，长寿老人。 就现在他还好吧。 嗯， 就是鼓励他，你这个心里要努力的，要小，凡是小孩摔一跟头都起来了， 没错， 那个，没事儿，所以这小孩就有这种能力啊。 嗯， 所以呢， 老小老小嘛。 所以我觉得知道这道理以后，我们也争取让自己活得像个孩子， 活得像孩子，保持童心和初心。 对对对， 嗯，谢谢怀宇，戴文阿姨节日快乐。 哎呀，祝大家节日快乐。 嗯， 祝主持人节日快乐。 谢谢谭怀宇今天跟我们共话中秋，说说你中秋佳节旅途上的故事，也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让我想想，今天不是松都小站啊，今天是住在876，我们稍后再见。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